一至今竟会敢避过你的吻，伏在你身说找到更喜爱的人，我也居然变心，不禁要承认我像往日我恨透的罪人。当初的我为了你，为满足好友，日夜怪你爱不够，还惊你风流，然后到我内疚，任旁人来应求，恨你没有问情又便放我走。谁都会想，怎知一刻便会想，怪我自己作反，明明我不应再久，忠贞怎可以贪，给抛弃亦已很惯，不惯去承认，只是移情别爱太近，迟早要散，散得清脆未算沉，我却要终变更，斗胆一脚踏两船，想想暗示有暗，无面目再解释，只费了醒或是否太谁料那个是我，又能如何恨我，没法面对自我，其实最痛楚。谁都会散，怎知一拍便会散，怪我自己作反，明明我不应再拣，忠贞怎可以贪，给抛弃亦已很惯，不惯去承认，只是移情别爱太近，迟早都想散得清脆未算沉，我却要终变更，斗胆一脚踏两船，想想我是幽默，无面目再解释，自废了承诺是否太斗胆，何苦再自命凄惨，你当我都难，誓要去与他邂逅，仍然从不怕被人话诚实，认真去玩，真心相爱未见得，为了他英俊换掉角色，也许你都会包容，我到今天自动为情而沦落了，在背后确实有些苦衷，不可不信。